全的一次了，而且呢在上次的这个活动当中呢，也是受很多听众朋友们的这个邀请啊，还是请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电视台啊，包括我们北京广播电台啊，我们节目的这个特约的专家啊，宋军老师呢，去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去选择像主材呀，包括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材料怎么看它的好坏呀啊等等啊。所以如果说您有要装修的一些需求啊，比如说90月份要装修的朋友，不妨都来参加一下。要报名的话呢，还尽快哈、啊，因为我们这个位置不多，这次人员也是比较多哈、啊。我们这次的集合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是在9月15号，就是本周六的上午9:30，会在地铁的6号线草房站的东南口啊、也就是 C 口啊，上午集合。我们大家会出来之后会看到一个这个楼市好声音的一个条幅啊、那这个条幅会在一辆我们租的这个大巴车上啊、大家会找到这大巴车就能找到我们了。那这次的品类呢，比如说有卫浴啊、瓷砖啊、地板啊、木门啊、衣柜啊、涂料啊、电器等等啊，反正是挺全的啊。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可以过去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有两种，一种呢是我们的安居好声音，大家直接在上面去留言，包括您的姓名、您的电话、几个人一定要告诉我们，因为一个是涉及到车的位置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涉及到我们中午不是给大家准备饭吗？ 管饭。 对对对、当然管饭了，不让大家到那儿饿着肚子，对吧？管饭啊，所以呢一定要告诉我们几个人。另外一个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啊就可以了。那9月16号呢，我们有一个这个烘焙的一个线下活动啊，大家呢也可以有功夫的时候可以去玩一玩，哎，都是免费的。所以呢我们的公众号上写得很清楚啊，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大家可以直接再问就可以了啊。好的，那我们这个上半段呢，我们今天先把快讯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好好好，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根据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啊12号发布的一个信息，近期呢将陆续的安排供应66宗住宅用地，其中呢位于城六区以及城市副中心等一些热点区域的项目占比会超30%。 对，这个信息是昨天刚出来的，那个大概看了一下，怎么说啊，这些地块还真的都挺不错的。比如说朝阳区有9个地块，像它分别孙河、窦各庄、东坝、蒋台地区都有。然后像比较关注的，像比如海淀和丰台，像海淀是环保园和门头村，然后丰台呢有8个地块，非常多，花乡、郭公庄、石榴庄等地区都是这个在应该算是比较成立的地方，这南三环、南四环附近。然后除此之外呢，像石景山也有4个地块，在这个刘娘府啊、首钢这个园区等等。然后包括城市副中心通州呢，也有2个地块，在这个马驹桥和焦王庄这几个地方。当然像这些郊区，像比如大兴、房山、顺义等等呢，也分别都有挺多的地块。像这66宗这个住宅用地呢，其实它包括了县境房、共产房、商品房，其实等等都会有。像大家如果要关注这些地块的话呢，我觉得持续关注咱们以后的节目，第一时间呢会告诉大家有新消息的话。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从房展组委会了解到呢，此次秋季房展会有300多个国内外的这个地产项目同台竞技，那以此来满足不同购房人的一些改善需求。像国内方面，展会呢会主要打这个旅居啊，包括像什么云南是吧，大理， 对对对， 普洱、西双版纳等一些地方，大概有10个项目吧。 今儿这个房展会正好今天上午刚开幕，大概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末这几天。像这几年房展会呢，确实就是其实咱们都能看出来啊，基本上以这种文旅的旅居的这种产品和海外的产品为主吧。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北京的新房项目数量确实在减少，而且确实不少这个开发商呢，他这种特别北京本土的他参展的兴趣确实没有那么大。除此之外呢，这种置业这种文旅项目呢，应该说也是一种趋势。像世界这个旅游组织预测呢，像大概到2020年吧，像中国至少有20%的这种中产家庭会购置这种度假类的这种不动产。所以在这儿呢，其实咱们可以多聊几句。比如说像现在一种5+2的生活模式其实是非常流行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周五的晚高峰，出城方向的高速路明显会比 平时的这个晚高峰更拥堵一些。这些工作日在城里上班的这些人呢，可能这周末就到这个京郊或者环京去居住，等于说这个可以说是两套房子两种生活吧。然后呢，像比如说资金比较充裕的话呢，其实可以在比如京郊购置一套别墅什么的，然后资金如果有限的话呢，其实考虑环京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像另外本次房展会呢，像常规的比如说除了海南云南就这些就文旅的项目，其实像咱们之前节目也经常会提到，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可能北京人比较少考虑的贵州这个区域，也是那个前几天和那个房展会的人他们聊，就今年呢像贵州区域的项目挺多的，像贵阳其实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避暑之都吧， 嗯， 年平均气温15度，其实夏天过去非常舒服， 空气也不错， 对对对对对，其实像这些地方因为它不说别的房价可能还更便宜一些呢，所以像秋季房展会就在北京展览馆，我觉得有兴趣的像周末咱们都可以过去转转，离得也近。嗯， 好，来关注第三条信息啊。昨天呢，朝阳区两中介门店转租某一个公租房项目被立案调查一事呢，有了一个新的进展。那朝阳房管局下发的处罚通知呢，这个显示说对该中介啊罚款各6万元，并记入信用档案，暂停两家中介公司在朝阳区网上网签的一些资格。那朝阳区房管局呢，对于全区管理的公共租赁住房开展了入户调查，截至目前已经入户了5959户。 嗯，这个其实是一件挺人气愤的事儿。这个这两家中介都不是小中介，应该说这就是一个公租房呢违规租赁的事儿。这个事儿应该说是属于一个巴掌拍不响，中介和房东呢都有责任。但是这样的事情肯定首先啊是零容忍的一个态度。首先这个公租房呢是政府为了保障这种无房家庭，如果说呢比如说你可能资金挺充裕，真的是挺有钱，那应该把这些机会留给一些真正困难的家庭。然后还有很多人其实是排不上这个公租房的。另外呢，对于中介公司来说吧，应该说这个应该有一定的这种职业素养，不能说是什么钱都挣。作为这种专业的这种从业人员呢，应该说是要牢记于心，什么业务是能碰的，什么业务是属于红线的。在这儿其实也呼吁这个大家，如果发现身边有这种转租公租房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可以及时的向这种房管局去举报。那个毕竟这是一种等于说国家很好的政策性住房，大家应该去遵守这个条例。 没错，还是要把这个名额让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对对对，像 对像中介其实他明明都知道，其实就是为了想赚钱。 对、 那个、 对、好，来关注第三条信息啊。第四条信息，金九银十的楼市旺季呢已经悄然而至了。那眼看金九月初已经过了，北京楼市供应怎么样啊？从8月29号到9月10号，根据北京住建委官方公示，一共有5个住宅的项目取得预售证，5个取证当中的盘当中呢，目前已经有3个盘开售。对此呢，以往金九银十扎堆开盘抢占市场的场面，那今年的供应节奏也是稍显冷静一点啊。 在这儿项目案名咱就不多说了啊。其实这几个项目等于说是有限定房，就是咱们很多听众比较关注的，也有这种纯新盘，也有这种高端的别墅项目。其中呢，这个有3个项目都是大兴的这种限定房，价格呢都是5万多，而且呢全都是这种知名房企的。其实是挺值得关注的，都是5万出头这么一价格，像有在黄村的呀，有在亦庄的。另外呢，这个还有2个项目呢是两个这种高端或者这种改善的项目，一个呢是位于这种朝清板块的一个纯新项目，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位于这个孙河板块的一个算是这种高端别墅的产品。都是在应该就包括大兴也是一个大兴比较城里的位置，都是比较方便的。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近几年呢，石景山一直呢是整个京西地区特殊的一个存在，除了偶尔几个小体量的楼盘之外呢，新房市场经常呈现无房可卖的情况。而最新的数据显示说，今年的石景山楼市的新增供应量呢或超过去7年的一个供应的总量，特别是五里坨板块啊，说4000多套限定房将出现在这个楼市的陌生区域，多个开发商也将会在此展开近身的一个肉搏。石景山确确实实好，这一年真的是很少出现房子。 像如果哈没记错，16年的话， 好像整个石景山就没有这个新的这种住宅地块供应。 嗯， 今年确实是石景山非常火，应该说石景山其实它是北京除了这个东西城这个之外最小的一个区了，前几年真的是没什么供地。嗯，今年呢但是确实是最耀眼的一个区域吧。首先就是像这个刚才这个快讯里提到，这五里坨地区有三个县景房，像万科的、远洋的、绿地的，房源供应呢超过了4000套。另外呢像包括还有九月初，好像是9月6号吧，刚刚这个开始网上申购的中国铁建的一个共有产权房项目。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其实像北京今年的住宅销售总额和总套数的一个双料的冠军，不出意外呢应该就是石景山古城那块中海的一个项目了。其实提起石景山不少人可能挺陌生的吧，就相对因为很多人说置业像朝阳啊、海淀或者东边这些区域，其实要说起石景山是一个挺大的话题，那个咱们今天就在这儿呢不多说了。石景山确实有它不少独特的优势，嗯，咱们就说一个，比如说像今年底6号线这西延就要开通了，所以说像在1号线呀、6号线沿线上班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吧，其实也不用非扎堆去考虑东边，往西边看看呢也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石景山呢应该说确实还是挺宜居的一个区域吧。 嗯，没错。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根据大家自身的一些需求吧，比如说你在哪里上班是吧，你以前经常在哪片活动，哪些习惯啊，来看一看是选择东边， 其实甚至包括你要是在东边东三环什么的上班，你如果像坐一号线和六号线这么过去，其实不一定比东边的时间慢太多。 嗯，反正就是有地铁这种地方 比 较 好。知道啊、 对对对，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命运之夜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刚才也说过了，之前有很多朋友来问我们9月15号这个活动的事儿哈。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次呢我们会带大家走进家居馆啊，深度了解一下目前主流的一些主材、家具、软装等一些品类。那这次呢我们是特地请来了北京电视台，包括我们北京广播电台，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特约的专家啊，宋军老师呢现场的手把手教大家怎样去选择这个材料，辨别一些这种优劣势。而且在活动的最后呢，我们还会开展家装的课堂，现场也是请大家和我们的专家呢畅所欲言啊，一对一的来进行解决一些关于家装的一些问题啊。活动的时间呢是在9月15号本周六的上午9点半啊，我们会在地铁的六号线草房站的东南口，也就是 C 口，我们在这个地方集合。大家出了地铁之后呢，您可以看到一个贴有我们楼上好声音条幅的一个大巴车，找到大巴车你就能看见我们了啊。然后还有些朋友可能会开车自己过去啊，那也是跟大家聊一下，您必须要在我们的这个 C 口，就是地铁口那块来签个到啊，签到了之后等我们的大巴车开动之后，您可以跟着我们的车走啊，因为我们要去到这个建材城还很大，我怕大家到时候不太好找不到什么的， 或者尽量就跟着大巴车走呗。 对对，因为车上也有可能没有位子，如果朋友有自己开车去的，也可以自己去自己跟着我们走啊。但是一定要先去那边去签到啊，签到然后跟着我们啊。这次的品类很多，像卫浴啊、瓷砖呀、地板呀、木门呐、衣柜啊、涂料、电器啊，应该算是11之前这个品类比较全的一次。都会一对一的或者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去选啊。不管您以后是选择什么样的品牌也好，或者选择什么样的东西也好，您就省得就上当受骗嘛啊，这个是一个事情啊。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尤其是90月份要装修的朋友啊，正好迫在眉睫，您一定要去听一听啊。报名方式一个呢是我们的安居好声音，您进行留言啊，把您的电话、姓名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几个人啊，一定告诉我们。刚才说了啊，中午准备午饭，对，不然少了就比较麻烦啊。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另外一个，我们9月16号，也就是本周日呢，我们会有一个烘焙课堂的一个活动啊。那这个活动呢，大概是在固安，大家自己自驾过去就可以了。也是在一个这个楼盘里面。然后大家呢，如果说喜欢或者说有孩子的是吧，可以亲子一起过去看一看，也都是免费的哈。自己手动动手来制作一些 糕点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所以也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报名，因为16号这个活动我们只限20名，所以大家先到先得吧。好的，那这两个活动说完了，我们看看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聊密云方面的一些职业，对吧？那关于这个密云，昊天觉得现在大家对他的这个感觉怎么样？反正我一般想到就密云水库啊，觉得水很好，很干净。 确实，这个一提密云，肯定先想的都是密云水库吧。然后可能有一些吃货会想到水库的鱼，对，其实对，都是一起的。就密云这区域呢，就是反正坐落在这个北京的这个东北部，应该说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一个区，也是这个首都重要的这种水源地和生态涵养区，所以水源保护工作呢是做得非常好。当然因为水源的原因呢，就注定了这个密云呢，无论是现在或者将来，都可能都不太有会有这种大型的这种工业在此，所以说呢，应该算是北京空气非常好的区域之一了吧。所以密云区呢，也是目前北京呢唯一一个不受 GDP 这种指标考核的行政区，为了保护水源呢，所以说环境确实是它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优势。然后呢，我觉得咱们可以稍微说几句这个密云现在这个楼市的一个情况。就密云呢，虽然是北京的这个郊区吧，其实楼市的成交状况呢其实一直是不错的吧。这个以上个月这个八月份为例，其实包含普通住宅呀、别墅啊、政策性住房等等呢，这个八月份呢住宅的成交金额呢，昌平是排第一的，依次呢是大兴、丰台、朝阳、房山、通州，然后就是密云了。虽然说它是郊区，其实大概这个成交呢处于这个北京的一个中游的一个水平。如果从套数上来看呢，其实套数最多的是这个密云的区域，所以说排除政策性住房，密云区域成交套数呢也是一个中上等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呢，随着这个一些包括交通方面啊，一些这个环境方面等等啊，其实相信这个密云呢也是有值得期待的地方。因为除了这个楼市状况呢还行，另外像这个从城区到密云的交通呢，应该来说呢也是越来越方便的。不知道您就是开车什么的都过去过吗？大概用多久什么的？ 密云反正在我的，因为可能我很少到郊区去哈，就是感觉好像挺远的。但是我听我的朋友他们有时候去过，觉得还是比较方便的。所以我觉得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因为可能也有很多像我一样就可能没太往那边去的朋友，就印象当中感觉总是很远啊。 对，其实 所以它的交通 其实是真的还行。一个是呢，就像最方便就开车，就是走京城高速。然后其实咱们在走京城高速的时候啊，能看见像这个就在这个等于高速上面，其实旁边的高铁就正在施工，这个是这个京沈的高铁正在建设。像未来要是京沈高铁通车以后呢，从密云到北京东四环那个星火那站15分钟的时间吧。然后像 挺快的。 对对对，像现在还有就是除了这个京城高速，像包括那个京密路以后也会修一个高架桥，等于就是有两条高速这个进出密云了。然后像其实像密云，如果像咱们想去密云这个城区北边的话啊，其实咱们可以看一眼，从不用从这个密云的这个，是比如说就从这个就是就是开发区那个出口出去，然后一路往北走这个101国道过去呢，应该说时间也会更快，也能避开这个密云城区的这个很多的红绿灯，还能省5块钱呢。 还真是。 所以大概像我从这个北二环出发到密云的话，基本上1个小时时间，当然是不太堵车的情况啊。其实像周末的话，挺多过去玩的人，像比如说那个密云那边鱼街的话，可能你不提前预定真的不一定有位置。 其实呢也就是说密云现在完全可以当做我们就比如在这边上班的我们的一个后花园， 对 吧？对， 甚至其实像比如说你要是望京这些区域的人， 完全可以在那边置业是吧？ 在那置业的话，如果当第一居所其实也还好。其实你说像比如说燕郊真的进京，每天那个堵车的程度， 真是， 包括检查站时间其实真的也不短。 对， 对，而且刚才你也提到像这个京沈高铁是吧？ 对， 对， 对， 现在我对高铁的感情可浓厚了，就觉得好像现在去哪里这个高铁能到的地方都非常的舒服。 对，而且非常快，因为毕竟相对于飞机来说坐高铁就 更方便嘛。 对，你不用提前太长时间去车站。 对对对，所以要真的等高铁开通了以后大概15分钟是吧，就能到东四环这边。 对， 对， 对，就是东四环星火那块， 星火那站， 就是对姚家园那边，确实是不远 不远。 然后其实咱能看见，如果走那个京城高速的话，其实你在旁边是施工的，这是可以看见的。 所以我特别想，我说如果一个是比如说 在那边就是在北边，我觉得这个区域或者哪怕东边那个区域上班的朋友，比如你要做用一个这种就是刚需的这种房这种盘，比如说我们可以在那边去置业，挺好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像在那边买个大别墅的是吧，然后享受一下有天有地的感觉的，其实也挺好的。 对，密云应该算是这个像除了西山别墅区、中央别墅区、澳北别墅区之后，算是这个北京风景比较优美的一个第四大的一个别墅区了。特别是它北边水库周围的项目。 对，哎，所以说到这个就是自然的环境哈，因为现在大家买房子嘛，一个是看交通，对吧？我来回方不方便？还有一个看配套，这个配套可能包括很多，对吧？ 对， 比如说你有一些这种购物的需求的，是不是也有一些医疗需求、教育的这种需求？ 对。 但是还有一点，可能是很多地方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就是这个天气或者说是这个环境 吧。 对对对。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个密云，除了密云水库，您所了解的密云那边就大概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环境呢？ 像密云肯定是首先景区很多，像。包括现在比较知名像古北水镇什么的，可能很多人，当然这些离城区比较远。然后其实像城区也围绕着有白河呀什么的，其实居住起来非常方便，非常舒服。然后如果说配套来说的话，基本上城里有的在密云城区也都能有， 都有， 包括商场、医疗、教育什么的也都还可以。 确实啊，这个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出去走一走，真的你的印象还是特别老套的那种。 其实没多远，对 对, 对。 然后，有的时候我听朋友说，就是他们可能会出去玩的时候，近郊玩的时候，就会发现，比如说像以前咱们老觉得像密云城区也好，或者什么怀柔城区也好，就或者这种市区，总觉得好像是不是还是属于你像那种二三线城市似的那种？ 对，因为以前、 真的没有。 对，没错， 不是那样了， 以前都叫县城， 对对对， 县什么延庆县，对，现在都是改区了。 对，而且真的，你到他那个就是市区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说，跟北京其实没真的 没 有， 对， 没 错， 不是那样了。 以前都叫县城， 对对对， 县什么延庆县，对，现在都是改区了。 对，而且真的，你到他那个就是市区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说，跟北京其实没什么区别， 对，没什么区别， 对吧？这个看着这个就本身它就属于这个大北京里面的嘛，然后那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无论是高楼大厦还是什么的，哎，还挺是那么回事儿的呢。 对，没错，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对密云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呢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比如说您对密云的哪些地方比较感兴趣，想看看那边有没有什么样的房子，也可以让昊天聊一聊，对吧？ 好， 像密云现在目前分了一些哪些板块？因为它还挺大的嘛。 对，主要是就是像城区，然后包括城区可能有不少二手房，新房也都有，大概这个均价可能两三万，三万多点这么一水平， 价格还是很不错的， 价格相对城里肯定是低得多， 没错啊。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那下半段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密云当中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楼盘啊，也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对 啊，然后因为呢可能大家如果想去置业的话，可能还得详细了解一下这个盘怎么样啊，对吧？那下半段呢我们会着重的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啊。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仙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仙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仙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密云置业的一些情况哈。那为此呢，请来了两位，一位呢还是我们刚才的老朋友啊，也是我们的这方面的房产专家冯好天，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呢，我们也是隆重邀请我们特约的嘉宾啊，观塘云顶的营销总监徐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们好。 哎，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密云置业的一些情况啊，一些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那说到密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楼盘嘛。所以我记得好像这个朝阳有一个好像也是叫观塘的项目吧，好像是那种中式类的这类型的，和咱们这个项目有什么关系吗？ 对。朝阳区孙河具体的位置在孙河也属于中央别墅区的一个那个项目呢叫观塘花园别墅相对来讲开发的年代还是比较早的，是2004年。这个项目就是我们观塘集团开发的最早的北京的这个别墅区里面最典型的一个最纯粹的一个中式别墅的一个独栋别墅的一个项目。那个项目呢相对定位呢还是比较高端的。 嗯。 然后呢基本上从北京的这个别墅发展历史来看哈，我们观塘集团开发的中式别墅应该属于先驱者最早在北京开发中式别墅的一个开发公司。那这个项目呢也很有名然后在基本上它在销售周期的时候当时也比较火爆，后来呢就是在整个北京甚至中国的这个中式别墅的这个评级和评定排名里面连续仍然好多年一直是蝉联前三名基本都是在第二名这样一个排名范围因为我们做的那个项目比较高端也很纯粹。 嗯。所以就说现在我们在密云这地方，然后又开发了我们现在的这个观塘，是吧？ 对对对。 嗯 可以说这个观塘集团呢，因为本身我们对中式别墅的开发就比较有这个情节同样的呢，就是在密云的这个选址上，我们也是选一个要环境好的要做出一个精品类型的一个中式别墅的一个项目。 嗯 所以通俗讲就是要有山有水。 对。 要环境优美。所以呢这个项目也是复制了我们当年04年开发的这个观塘花园别墅的这个整体的这种形式只不过观塘花园别墅呢那个相对更早一些在密云的这边呢我们产品上又做了一些升级本身的话这个也是对于产品上来讲不断的改进对于客户来讲的话居住的舒适度户型啊等等会越来越好。 嗯，那我们观塘集团只是开发这个中式别墅的项目吗？ 观塘集团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集团，它有不同的产业。房地产板块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以开发这种高端的中式别墅的这种形式为主基本上我们做的项目都是别墅类型的也就通俗来讲就是行业内叫低密度的这种高端别墅的这种形式那这个别墅的开发呢跟那个普通的高层啊可能还是有些区别从它的规划选址包括产品的设计相对来讲都会比较复杂一些那么观塘的特点呢是什么，就是我们集团的话因为我刚才讲一直做中式，所以我们就比较专注于做中式的这种产品从04年到今天的话已经14年了14年去做一件事情，去做一个产品的 专注， 对这个研发这种专注的开发，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在这个领域上来讲， 我们集团的话还是比较专业的。 嗯，那这次我们这个观塘云顶开发的这种别墅的项目和之前比如说我们所开发的这种纯中式的这种别墅还是有一定区别吧？不是刚才也说我们要随着时代是吧，慢慢的我们也会有一些提升啊等等。 没错没错。早在2004年开发这个观塘花园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户型呢相对做的比较大一些。 嗯 因为它那个地理位置呢属于中央别墅区的核心位置，在朝阳的孙河，朝阳区孙河，所以呢它的面对的客群呢也是比较高端的。但是在密云的这边呢，我们发现就是说我们要适度的去调整一下产品类型的一些特点，风格是延续的，工艺是延续的，建筑形式也是延续的，但是呢在产品的面积上以及一些产品的其他的一些属性上，我们还是做了一些调整。那么今年呢是正好是就是我们相当于14年的这个开发嘛，我们今年又推出了就是密云观塘云顶这个项目的相当是我们二号地块，我们叫 B 杠二号地块，实际上也就是这个项目的大概应该是第三期了。前两期呢都是独栋基本已经销售的过了80%了。那么在今年的6月份，我们这一次开盘的产品的区分呢就属于叫新中式风格的。产品类型的话基本有3项主要是以叠拼别墅然后还有那种平层的别墅，还有这种双拼别墅类这种形式。那么实际上现在在观塘云顶这个项目的产品线上来讲就有4种产品。 嗯 然后纯中式的独栋，也就是我们延续着 以前的 原汁原味的那种感觉的纯中式风格，还有呢现在经过改良版的新中式风格的这种尤其是以叠拼别墅和平层别墅这种为主的这种产品。那么这个产品相对来讲更大众化一些，我说我们也是在时代里面再去改进嘛，就是把我们的户型放得小一点然后呢让它的功能性要备足，同时呢这个户型小了呢相对来讲总价呢也能够更合理或者是更亲民一些，能够让更多的人呢市区的很多人在置换的时候在改善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现在新中式风格的话随着我们本身这个建筑的发展经济发展，就是中式的这个建筑现在是实际上越来越考究那么市场里面现在很多高端的项目都采用这种新中式的风格，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的石材，它的立面是那种纯石材，这种干挂石材这种形式那天然的这种材质它的时间很考究，质感很好那个历久弥新的这种感觉。还有呢像是举个例子像红顶和红岩那个灰顶这样的这种形式呢结合着很多造型所以这种别墅看起来会更厚重跟前些年倒推很多，像我个人的从业经验，我卖过美式风格的，卖过这种欧式风格的，地中海式风格的等等等等这种各种类型的别墅，相比较来讲其实反而是我们中式的风格这种本身符合我们自己民性的这种特点的会更多或者是现在这个阶段的产品已经很成熟了很成熟了，也是在市场里面也得到很好的一个认可。 我记得在前两天去这个密云的时候，就包括很多朋友去密云玩的时候说路边就看过一个别墅区有点像老北京的那个四合院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就是咱那观塘， 就是我们观塘云顶这个项目在密云的这个别墅区里面就是我们应该属于头一站也就是往密云水库去的那个方向里面的，因为那条路叫密关路大家很多旅游的人或者去水库玩的人去黑龙潭去景点的人几乎都会经过那条路。我们这个建筑形式呢又很有特点又很有特点，然后临着路边呢我们有那种比较特殊的那种标志性的这种地标性的这种大的院门所以很多人路过的话都会看到这个项目但是这个大家可能不太清楚里面的形制是做成什么样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在产品这一块我们还是做的比较成熟了 那介绍一下嘛，具体介绍一下，因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项目在什么位置啊然后它的一些特色是什么呀对吧，然后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置业呢，我们一块都跟大家聊聊吧。 行基本上来讲现在观塘云顶这个项目先说大家比较关心的地理位置其实很好找基本上就是在密云的这个水库的这个风景别墅区，我们呢是属于密关路的进入到别墅区里面的第一站，也就是进到密关路的那个别墅区的这个方向里面的第一个项目那么在路的西侧在路的西侧大的方位上来讲呢它是背靠着山脉 啊、然后呢西侧靠的是白河， 嗯，有山有水的， 对，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城市地标就是白河， 嗯， 这个白河贯穿整个密云城区，很美。然后呢，它的东侧呢是那个云佛山，北边呢是云蒙山的这种山脉，也就是说，在这个项目的那种感觉就是山山水水，亲近自然的那种感觉是很直接的，很直接的，这是它地理位置和周边的一个环境一个介绍。那么项目本身呢来讲的话，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我们在这个位置呢是开发的比较早，没有高层 啊，那挺好的， 也就是说纯粹的一个别墅项目， 嗯， 占地30几万平米，但是这个项目的绿化面积啊，因为低密度别墅肯定是大家要讲究一个环境，大环境要好， 对， 那么社区里的环境也要跟得上，所以我们的规划就比较特殊，基本上是1:1的比例，也就是一半呢是盖起来的别墅，一半是我们的绿化的园林。 哦，那这太好了 啊！绿化的园林，所以我们因为本身也是中式文化的这种别墅嘛，我们有四座 园林， 对，四座园林，这一住别墅一定要有园林， 对， 那种生活感觉体验是不一样的。嗯，这个我们叫玉瞻美沈啊，有四个园啊，玉园瞻园、美园、沈园啊。现在这四个园呢，基本上我们已经都开始做实景，去给客户去展示看，也就是说。住在这个项目的人呢，能够真正体会到现在也能看得到的，就是将来这个社区里面的园林， 嗯， 到底环境能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啊？这个也是我们投入比较大的，啊，因为别墅要讲究生活方式， 对， 那肯定亲近自然，这是最重要的， 嗯， 不光是自己有独门独院啊，同时呢也要公共的这个绿地的这种园林的空间， 嗯， 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观塘云岭项目一个特点。那么说说房子吧，房子的话，我刚才讲四种形式。首先呢，第一个是独栋别墅，这个面积从300多平米到600多平米，然后呢，价格的话，大概是在1000万起步，1000万总价， 那还真的很不错， 这是独栋， 很不错。 但是这个1000万的话，相比较可能顺义或者昌平很多，那种独栋的花园啊，包括间距啊，包括尺度上来讲，户型的设计来讲，还是很有特点的， 嗯， 这个可以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另外一个更亲民的产品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现在开发的这种3期，但是这个产品数量并不太多，一共200多套，我们今年是6月20几号开盘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卖了一大半了， 嗯， 一大半了，也就是现在来讲9月份10月份可能这个项目基本上80%-90%的这种别墅可能就会卖掉了，这个产品的特点呢是第一个是立面是新中式风格，在更多的这个人的观感上来讲的话会觉得很漂亮的一个建筑，第二个呢就是说产品的户型的面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小，比较小一点，140平米到190平米，这个是主力产品，那但是呢就是它的产品的附加值很高， 嗯， 附加值高到就是说我们大概说100多平米，实际客户住的这个面积呢能够达到200-300， 就是赠送面积很多， 赠送面积很多，也就是它是很考验这个设计功底的，要有一定的这个附加值在里面，然后呢家家都有花园，每家都有花园，甚至于每家都有4家电梯， 嗯， 每家都有4家电梯，全部是人车分流的这种形式，所以从安全上来讲，从户型的这种角度上来讲，舒适度包括花园的这种体验都很好。 嗯，所以我看咱们这边周六应该会有一个全景的这个样板这个别墅会开，大家可以去看，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这个呢简单说明一下，就是说卖别墅呢很多的客户会关心 体验感， 对，我将来真的住的一个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那么我们这一期呢是做了精装修的这种产品的附加值，就说基本上客户只需要买个家具然后就可以拎包入住了，硬装这一块我们全部都给客户做好了，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客户也会比较关心，那我的产品到底是我的家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咱们项目的园林，咱们项目的建筑内与外的形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么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建一座十楼，就是把就处在园区当中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别墅建起来呢，让大家去体会这种叠拼别墅它上下花园电梯等等等等空间尺度感，这些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嗯， 我们的装修的标准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这样的话买的人也就更放心，我们卖的呢也相对更客观一些。 嗯，没错，像这类型的这个我们新开的这个大概的价位是在多少？ 总价范围的话还是比较亲民的哈， 精装修的话是从500多万到600多万， 那真的是超级好的一个事情。 可以用的面积是200到300多平米。 对，你像市区里的一套老破小就这个钱，就这个钱了，是吧？ 对对对。其实我们已经买的这些业主哈，今年已经大概卖了八个多亿了。那么这些业主实际上来讲，很多都是市区的，可以说是90%以上都是市区的人过去。然后呢，他们就把过去的一些房子可能闲置的， 对， 或者是相对 卖一套出去就好了， 对，卖掉一套，就可以去选一个，在密云的这种 有山有水 好的地方 啊， 选一个有山有水，又有独立这种别墅生活的，对，别墅生活的这种新中式的这种别墅的感觉， 对，那如果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想去看，但是我怕我找不到，有什么样的一些联系方式吗？ 这个呢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售楼处的这个售楼热线啊，8930-1818，那么可以跟我们的这个置业顾问取得联系啊，可以给大家做这个实时的导航啊。其实要说开车的话，自驾也很方便，基本上到密云的话是密云城区的这个出口叫16号出口，出来之后呢，直接上一条南北向的路叫密关路，一直顺着往北开就可以了。看到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很雄伟的一个大院门啊，那个项目会上面牌匾上写的观塘，就是我们观塘云顶项目了。 那我也听说，就是观塘所在的这个密云的这个别墅区啊，现在慢慢被叫做第四别墅区了，是吧？那肯定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些这种优势，而且呢，这个因为刚才您也说过，其实很多都是外部的这种条件要好，我们内部条件也要好，它得结合起来才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项目啊。 对， 所以您这方面跟我们聊两句。 对，所以这个回归到房地产的本质的话，还是要有地段的因素在里面。 对 啊，这个区域的因素、地段的因素很重要。那么密云现在呢，这个别墅区呢，就是我们在从事这个区域里面都叫做这个密云水库的生态别墅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区别于其他传统意义上那三大别墅区的一个特点。这个别墅区呢，目前来讲的话，可以说是它的密度很低啊，整个区域的密度都比较低，当我们项目可能是最低的啊，整体容积率才达到0.6%。 对 啊，然后呢，空气很好啊，也是依托这个密云水库大的这个环境啊。其实我们像举个例子，我们这个项目距离城区开车10分钟就密云城区，可以享受密云城区的配套；距密云的这个水库的景区呢，开车也不到10分钟。也不到10分钟，所以都是依托这个大的环境。 周末不用出去了，直接在家门口就能玩了， 对， 是吧？ 就是可以那种感觉，是自己比较亲近的这个水库的这种风景区的。那么这个我们在行业内来讲，就是建议呢，就是买别墅还是要选择就是区域性比较强的这种特点。为什么啊？像中央别墅区也就是温榆河别墅区包括西山别墅区，包括澳北别墅区，都已经形成规模了。因为别墅区里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不会太混杂其他的建筑形式混杂其他的建筑，不会有这种更多的高层甚至更高的高楼。那么大家同样的就在一个低密度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么居住的这种安静的这种私密感会很舒适。所以呢，就是当选择别墅的时候，要尽量选择这种别墅区里的一个置业模式。这是我个人从业经验来讲和我自己的这个建议上来讲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说是整体的这个客群居住的这些人的这种感觉，包括整体的这个小区的氛围都会比较舒服。 对 都比较舒服。这样的话就是但是别墅区就是环境要好只有是有山有水有环境支撑的地方才能够形成别墅区。 对没错 才能够形成别墅区。 当然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它周边的配套也非常的好，十分钟就到这个市区了嘛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像医疗方面的资源对吧，然后包括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大家比较关注的像购物的一些资源是不是也都会比较的好。 对，其实这个我们现在能再讲就是从2015-2016年密云的这个别墅区已经发展越来越成熟了。而且从2015-2016年一直到2017-2018年，这个刚才主持人和那个方老师那边也说了，就说它整体的这个销售的量是很大的，实际上也是什么呢？它的配套，跟过去相比来讲，已经趋于很成熟的一个阶段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像密云本身这个密云这个区域哈，倒退5年之前，可能没有特别多的这种知名企业，可能今天来讲的话，像华润啊绿地啊保利啊万科啊 阳光城啊等等等等，像包括我们观塘很多知名的这种房企都已经在密云有很成熟的这种开发和入驻的这种项目了，那么它的这种配套就随之而来，就会带动起来。像我们经常说的，就是跟客户建议的，比方说开车10分钟就可以到密云的主城区，像是有那种大型的shopping mall，有一个叫万象汇，那是华润开发的，那么那个规模基本上可能跟世纪金源稍微小一点，但是是吃喝玩乐一站式的都可以了，这个基本上开车10几分钟就到了，所以这个配套本身来讲，对于一个别墅来讲，开车10几分钟能到一个大型的综合性的商场，这就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既有环境，就是离尘不离城嘛，离尘不离城，这是一个购物性的一个配套，这是基本的一个属性。那么同样的，这个医疗呢，密云呢，在北京的这个区县里面来讲，也是做的还是比较超前的，密云现在有密云区医院，这个区医院的这个规模呢，是它的硬件条件，我自己也去过，硬件条件已经达到了3家， 哎，那挺好， 已经达到3家，那么它是北大的一个这个附属性的一个医院，那么现在也是在强化它的那个医疗的这个更高的这个级别，反正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郊区里面啊，就是这种远近郊里面。第一个3家医院应该是在密云， 首屈一指的。 对，就是如果申报成功的话，反正目前的这个条件是已经很好了，也是这几年刚修的。我刚才讲那个大的商场也是刚修的。密云这个城区呢，就是几十万人口，很安逸，这种慢生活这种感觉是很舒服的。然后一条很美的一条白河，南北向正好贯穿这个水库跟这个密云的这个城区，下了高速直接一条路走，那个感觉白天晚上都很不错，都很不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小城。 对，听了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组织一趟这个看房团呀， 可以去玩， 是吧？我觉得可以带着大家去看一看，了解一下， 项目落脚， 亲自去体验一下，对不对？那刚才我们也是说了这么多，反正我觉得应该是卖的不错啊，因为你想，基本上从5-600万，然后一直到1000多万啊，这个从你自己想要的，比如叠拼类的产品，或者是一直到这个独栋类的产品，都能满足，所以对我们很多这种北京的这种改善型住宅的，或者说想买一个这个，比如说给老人养老的，是吧？包括哪怕我刚才这个昊天说到那个刚需，是吧？而且之前咱也说了，开车也很方便，再加上这个高铁，对吧？ 高铁， 对，所以相对来说，这个需求各种需求其实是都能满足的，而且价格又非常的亲民。最后我们还有30秒的时间来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吧。 行。听众朋友们，如果是感兴趣的话，欢迎你们来到这个观塘云顶这个别墅项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9301818，89301818。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的感谢这个徐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给大家介绍了一期非常好的关于这个观塘的一些项目的一些情况啊，包括命运的一些情况。以后有时间我们再继续来跟大家说，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 俗话说金九银十，是指很多的销售行业到了这2个月份呢就要大干一场了，但是今年遗憾了，本来呢在这个时候肯定要畅销无比的鲜芋仙野生海参，突然传来了涨价的消息。 其实啊，用突然这词儿不对，我听说在8月初就要涨价了，我们呢与供应商周旋谈判了半个月的时间，最终定下来9月16号开始，每盒的鲜芋仙野生海参就要涨价到799， 比现在贵100块钱。 是的，那么也就是说呢，从现在开始您还有时间为接下来的进补啊送礼啊做准备。 对，现在呢还是维持在699元一盒的到岸价，而且呢抢购时间为了感谢推荐5年鲜芋仙海参大家的支持，特别在本月给大家带到一个史无前例的优惠力度， 是 订购2盒装海参就送大家一只海参专业24小时焖烧杯，再送一床驼毛被。 哇，我想现在很多听众肯定跟我的情绪是一样的，觉得不可思议啊， 是 因为这样的一床活毛被呢直接拿出来免费送，真的可以说是叫大放松了。 对， 好，公布一下我们的订购专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打进电话直接报数订购几盒，因为现在还没有限购，到后期呢肯定是要限购的。 看到2863的朋友说，之前去大连见过那里的捕捞海参的船只，下海捕参真的是功夫活。是啊，其实呢海参卖的贵，有营养价值高的